全新时段每晚十点环宇天下欣赏优质外购节目。 星期一一起闯天下。 星期二历史二三事。 星期三三十一看世界。 星期四悠游在四方。 星期五零距离科学。 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7月21日，中学文凭试放榜，17,000多名考生考获大学最低收生要求。 四至六月失业率5.5%，下跌0.5%。 新增7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11个指明地方列入强检公告。 河南郑州特大暴雨，过去3日雨量等同以往1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7月21日，早晨，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千禧年代的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我是萧乐文，同大家讲下外面的天气情况。现在26度，相对湿度97%。今日的天气预测就是这样，多云有骤雨以及是狂风雷暴。初时局部地区的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咧係風勢係清勁嘅，咁展望未來一至兩日咧係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去到星期五、星期六咧就係天氣酷熱嘅，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天氣嘅情況啦。咁啊另一個值得大家留意就係、是今日係中學文憑試嘅放榜嘅日子啊！嗱，相信好多考生咧都即係陸陸續續啦，都翻到學校係拎呢個成績單嘅啦。嗱，尋日考評局咧就公布咗嗱，即係今年係第十屆嘅文憑試啦，有49,000多名嘅考生去应考啦。嗱，呢个数字咧，都系咁多届文凭试以嚟咧，系一个新低嘅数字啊！比起上年咧，上一届咧系少咗800多人嘅。咁啊，当中咧入校嘅考生咧，占咗42,000多人。特别公布咗啦，啲成绩好啲嘅学生有7科考到5星星，即系俗称叫做状元嘅咧，就有7个。咁啊，当中入边有3个咧，更加喺数学嘅延伸部分咧，系考到5星星，即系大家形容嘅超级状元啦。对于一般考生嚟讲，就系即系而家见到啦，中六嘅考生跌，中六嘅人口跌，整体嘅考生咧都系少咗之后咧。大学的收生就没有少到。昨日考评局就公布了，今年符合入读大学基本入学要求的日校考生就有42%左右，即是大约是17,700多个。他们的成绩都是符合入读大学的最低门槛，即是33222这个成绩。看回资料都说了，透过联招报读的大学资助8大的学位就有大约15,000个。看回过往大约这15,000个里面有2,000个咧就系拨咗去非联招嘅学生去报啦，咁即系计翻条数啦。头先合呢一个嘅大学基本入学要求去争呢一啲大学8大资助学位嘅咧，就平均系1.4个人就系争1个嘅学位啊。呢一个嘅竞争比率咧都形容系相对比起往年咧都系低一啲嘅。二所大学对于其他非8大嘅院校嚟讲，有冇啲咩影响咧？喺学生报读嘅策略上面有冇啲咩唔同咧？呢个都可以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嘅，有职业训练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任影善，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任影善。 早晨啊， 系。讲下先，而家你哋职业训练局啦嗰个嘅报名嘅情况，同埋你哋系咪主要系网上报名多，定系都有实体报名噶？今年？ 哦，好啊。其实咧，我哋咧就较早前已经开始咗报名啦。咁我哋而家咧就都有咧喺放榜之前咧，其实已经有27,000多个即系报名嘅同学啦咁样。咁我哋今年咧都系嘅，即系都因应翻疫情啦，就全部都系网上系报名嘅。咁今日就文凭试放榜啦，咁当然啦，我哋有一个系嘅中六入学申请平台咧，系会继续开放嘅，咁同学就可以一站式咧系去申请课程啦，接受学位啦，同埋完成注册手续嘅。 哦，即係你哋就算係今日出咗成績，都係網上報名嘅啫，冇得話去實體去一個地方嗰度報，冇咁樣嘅。 哦，其實咧就今日出咗成績嘅同學咧，如果佢早前已經係申請咗我哋嘅學位啦，咁而佢因為放咗榜啦，咁知道成績啦，咁如果早前已經係獲派係有條件取錄咧，咁其實就放榜之後就知道佢係咪符合嗰個取錄條件啦。咁如果符合嘅話咧，同學咧佢就係都係上翻我哋即係網上嗰、那個即係中六入學申請平台嗰度咧。就確認翻接受個學位，咁然之後就完成個註冊就可以啦。咁亦都係唔需要咧，係真係唔需要親身嚟到院校啦，係。 係，頭先 真係上嚟講就方便咗同學咯。 係係係。頭先講到話27,000+嘅同學報咗啦，有冇話報邊一啲課程或者邊啲科係最多？呢一個數字嚟講，同埋往年去比較咧，有冇係即係多咗或者少咗咁樣嘅？ 其實咧報名人數就同舊年都係相若啦，都基本上整體都係即係符合我哋個個預期嘅。咁即係報最多嘅人數就會係當然係高級文憑啦，因為我哋今年高級文憑都有係超過100項嘅高級文憑嘅課程，就係俾同學可以去選擇。咁所以而家就多人報嘅都係即係高級文憑啦，其他文憑課程都有嘅。 嗯，高級文憑或者我見你哋本身都有啲係自資嘅學士啦，有副學士啦咁。有冇話暫時邊啲係熱門科目可以同大家講下呢、這個？ 哦，好啊。如果咧係以高級文憑課程嚟講咧，即係暫時較受歡迎嘅課程咧，其實就我哋有七個學科啦。咁事實上咧，就每一個學科咧都有。真係每一個學科都有同學即係自己心儀嘅課程嘅，咁即係最受歡迎咧，就係以學生報讀嘅人數啦，相對於一個學位嚟講咧，咁就有醫療保健啦，有西式包餅啦，藥劑啦。社工啦、人工智能啊咁樣，咁呢個就是高級文憑嘅。咁如果係自資嘅學士學位課程咧，就係、是較受歡迎嘅咧，就有廣告設計啦、營養及健康管理啦、廚藝啦、運動及康樂管理啊、時裝設計啊等等啦。 嗯，頭先講到話即係整體啲報讀嘅同學嘅數字都差唔多，但係報讀唔同頭先呢啲課程，無論係即係分別喺高級文憑啊，喺自資嘅學士課程，有冇一啲同之前嗰幾年比較係有啲唔同咧？因為今年嗰個嘅考生人數就話低啲啊嘛，所以話相對競爭八大嘅資助學位咧，佢哋應該係易咗入去讀嘅，即係講到嗰個競爭係相對低啲嘅。咁如果去到要自資學士學位嚟講，可能會唔會即係佢哋揀嘅排名啊，可能相對或者佢哋選擇嚟講可能擺低一啲喎。咁呢個對於佢哋嘅影響大唔大咧？一啲自資學士課程嚟講，你見到？ 哦，其實咧如果係以VTC 咧，因為同學咧，因為我哋咧係譬如今年咁啦，我哋係即係提供咧係由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去到基礎課程文憑同埋其他文憑課程。咁其實如果係同學，譬如佢申請我哋嘅即係學位咧，佢係可以咧喺剛才講嘅四大類課程裡面咧，都係去揀選一個咧係佢即係最心儀嘅課程。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就今年報名嘅人數其實同舊年相若。咁揀選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嘅人數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就因為同學佢變咗係佢有多個，因為我哋就提供一個多元嘅課程選擇啊嘛。咁變咗同學佢無論考咩成績，如果佢即係唔同入學要求嘅課程佢都有揀嘅時候咧，到放榜嘅時候，佢無論咩嘅成績，佢就即係都可以係增加佢獲有條件取錄嘅機會咁樣咯。 自資學士課程而家可唔可以講下個實數大概係幾多？頭先佔咗20,000+報名嘅學生入邊。 因為咧同學剛才講啦，其實同學佢係可以揀佢一個申請，佢可以揀學士學位，佢又可以揀高級文憑，又可以揀即係基礎課程文憑。因為我哋就係講就係我哋即係提供一個係多元嘅課程選擇， 所以就分唔到咁。 係啦，冇錯。 好啊，咁但係怕唔怕？而家頭先我講到嗰個情況就係易咗入去聯招揀八大嘅資助學位嘅時候，對於自資嘅學位嚟講，可能出咗成績之後，可能會放棄唔揀，會唔會都預期有多咗呢啲情況咧？過往嗰幾年又係點樣㗎？呢個？ 其實咧過往都有呢、這個都有個情況，就係、是當係即係聯招放榜之後咧，咁可能有啲同學佢就都會啊，如果佢聯招嗰邊即係都收佢喎，咁佢可能即係都會有多個選擇啦，有考慮啦。咁如果佢接受咗聯招，咁可能就會係就會即係唔接受，即係要退翻嗰、那個自資嗰個學位情況啦。咁但係其實咧，所以咧我哋即係提供嘅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咧，我哋都有一啲咧係真係比較獨特啲嘅課程嘅，係啦，譬如廚藝啊，譬如我哋有個廚藝管理啦，我哋都有一個係樹藝園景管理啦，咁呢啲課程咧就都係比較獨特，同埋就係、是、譬如廚藝咁，其實聯招都冇其他院校係有提供咁樣咯。 但是当即大家就想想，当自资的学士课程都可能学生揀的机会相对低一点，副学士来讲会不会更加即未必那么吸引呢？对于学生来讲，这个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策略？因为我看到其实副学士学位课程方面呢，上年的副学位的新生的人数呢，见到华职训局那个跌幅都比较大一点，是不是预期可能今年都是类似情况？或者你自己點睇？其實副學士喺今年或者嚟緊幾年，成個競爭力即係對於學生嘅吸引力嚟講又點樣 咧？因為咧其實咧讀學士學位課程嘅要求就係要有3322咁樣啦。咁變咗咧，其實即係睇翻即係昨天咧考評嗰個嘅佢哋嘅即係release 啦，成績都睇翻咧，其實今年咧考到33222咧，剛才阿蕭樂文你都有即係有 recap 翻都係同舊年相若，大概係42% 左右咁。咁變咗始終都仲係有咧，係即係有成五成幾嘅即係 DSE 嘅考生咧，佢未能達到係33222呢個成績咯。咁變咗，如果佢未能夠達到33222，咁變咗佢哋就需要係去考慮，譬如高級文憑啦，或者係即係副學士其他課程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就呢、這個嗰、那個嘅嗰、那個嘅需求都一定係繼續有喺度嘅，咁又再加上咧，其實而家好多院校咧，即係包括 VDC 在內咧，譬如就算同學佢入讀我哋高級文憑讀完兩年，我哋都有咧係好多其他銜接翻上去咧，係即係學士學位啊，或者其他大學嘅安排，無論喺香港銜接翻本地嘅學士學位，或者 VDC 我哋自己嘅學士學位，或者海外升學咧，我哋都有咧係即係做曬呢啲嘅即係升學嘅安排，咁、okay. 變咗其實就我就會覺得都文憑試就係一次嘅考試啦。咁如果佢係今一次入唔到學士學位，咁、讀一個係兩年嘅係譬如高級文憑之後銜接翻上去，咁其實一般嚟講都係兩年高級文憑再加兩年嘅本地嘅銜接學士學位，同樣其實而家亦都係四年，都係可以攞到一個係即係學士嘅即係資歷咁樣咯。 即係總之就覺得副學士都仍然有一定嘅學生嘅需求啦。 所以係啊，因為我哋都其實希望同學就係可以第一真係有多元嘅選擇啦。咁同埋即係我又覺得如果係今次一次文憑試唔得，其實唔緊要，因為真係咧而家亦都係有足夠嘅係即係課程咧，係俾同學咧係可以繼續一步一步咁樣咧係銜接上去進修咯。 OK， 另外我都想問一個就係職業訓練局咧，對於即係近年我見話好似多咗一啲嘅考生考完之後咧，都未必係本地升學嘅，多咗喺外地升學嘅，甚至而家都講話成日講話移民潮啦，多咗移民嘅學生啦等等，你哋會唔會喺一啲課程嘅資源上面啊，或者喺調配上面都有唔同嘅策略嘅呢、這個？ 其實咧，我哋就每一年見到咧，其實每一年咧 DSE 放榜之後咧，都有學生咧係離開香港去即係譬如海外啦，或者而家亦都有啲同學係會翻去國內升學咁樣嘅，咁就我諗我哋主要都係要照顧翻本地嘅同學啦，因為我哋即係譬如剛才講，除咗高級文憑，我哋亦都有其他嘅即係文憑嘅課程咯，咁、所以我諗我哋資源調配主要都係睇翻我哋自己喺即係喺香港升學嘅學生嗰個嘅需要，同埋我哋自己嗰、那個課程嘅規劃。嗰個嘅安排嚟去做， 即係冇話邊啲，譬如即係高級文憑會少啲，即係擺多啲喺學位課程嗰啲，就冇話即係咁樣調啲資源嚟咯。 我哋主要其實都係睇整體嗰個嘅、okay. 即係中六學生嗰個嘅人數咯。咁、譬如我哋睇到咧，雖然學生人數即係都稍微係有一啲嘅下跌啦，咁、 okay. 但係基本咧，譬如每一年考到33222合資格入讀學士學位嘅，其實大概都係42%。考到五科二合資格入讀譬如高級文憑嘅，大概都係70%+。咁我哋其實主要都係睇翻嗰個嘅即係整體嗰個學生個成績嗰個嘅分布，而係去規劃我哋嘅課程。咁當然我哋其實亦都要睇翻行業嘅需求，因為始終我哋做職業即係專業培訓都係要為行業唔同嘅專業係去即係訓練一啲嘅同學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睇翻唔同專業對唔同即係嗰個嘅範疇嘅學生嘅要求，咁整體去做嗰個嘅課程啦，同埋資源嘅規劃咯。 好啊，唔該曬任永蟬同你傾到呢度。任永蟬咧就係職業訓練局高級助理執行幹事嚟嘅。咁啊，講到即係文憑試放榜啦，咁啊大部分考生嘅成績都應該係塵埃落定噶啦。咁啊，不過疫情之後見到考生好多經歷喺個即係考試期間都有啲變動，譬如考試又即係取消咗口試啊等等，好多佢哋喺呢段期間準備考試嘅時候，譬如上堂咧，好多都變咗網課。對於佢哋嚟講，會唔會今年考文憑試比起往年可能更加冇把握？或者他们觉得那个变数更加大呢，有些机构都见到就着考生呢都做了一些调查、哦。他们又收到几多有关于考生的求助呢，请一位嘉宾同我们一起倾下。有香港青年协会业务总监徐小曼，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徐小曼，你们是不是都有接触到考生说求助那些意见啊，或者你们听到通常他们是反映哪方面担心什么呢？ 今日放榜啦，咁我之前都系收到啲同學都系擔心噶啦，瞓得唔好啊，擔心成績唔好，又或者其實佢哋有啲心儀學科嘅，不過就即係驚個成績唔夠咯。即係雖然今年就話整體考生嘅人數係少一啲啦，但學位冇變嘅情況之下，但係佢哋其實都係緊張，即係自己想讀嘅課程有冇機會可以讀得到咯。 但你收到譬如今年考生嗰啲反映佢哋嘅擔心啊、啲意見啊、求助，同過往嘅一年或者再前幾年有冇啲乜嘢唔同啊？睇到 其實最大分別都係今年中六嘅同學咧，經歷咗大概年半到嘅疫情期間，即係佢由中五下學期開始咧，都經歷呢個疫情噶啦。咁意思係最大影響當然佢上課形式啦，即係以往即係好忙嘅中五補課啊、考測啊，但而家好多。都會轉咗做一啲嘅網課或者係網上考試添嘅，咁變咗嗰個形式咧，令佢哋覺得即係體驗，即係你知文憑試即係一個公開試咧，即係其實有一段時間比較失落嘅，咁同埋咁追嗰個課程都係有啲追趕啦，趕急一啲啦，咁樣會辛苦一啲咯。 係，我見你哋之前都有個關於啲考生嘅調查嘅喎，係咪主要都係問佢哋壓力方面，定係都有問其他方面嘅？睇到有啲咩嘅結果出嚟咧？ 我哋做咗個調查啦，訪問咗569位應屆文憑試考生啦。其實幾個主要嘅發現嘅，第一當然都係壓力啦。咁啊，近一半嘅差唔多五成嘅同學都係話壓力嘅水平咧屬於偏高嘅，即係自己覺得。咁但係呢個同舊年係相近。另一個咧就係令佢最困擾嘅係乜嘢嘢咧？成個文憑試就係個上課模式不斷去轉變啦，有成76% 咧係話過去兩年。嗰、那個課程即係叫 hybrid mode 我哋叫網課同實體課交替咧，係好困擾嘅。第三就係、是咩會影響佢個文憑試表現咧？佢認為都係最重要，都係自己嘅期望啦，七成嘅。咁另外就是停課亦都影響咗課堂嘅進度，咁呢個亦都佔六成。咁以及疫情嘅變化咯。咁睇到呢啲就同以往你話早兩三年前咧就幾大唔同啦。 嗯，我見係咪都有問到佢哋啲出路方面嘅諗法嘅？ 有啊，出路咧其實就同以往又唔係話分別好大，其實咧自資副學位仍然都係即係假設啦。我哋嘅問題就係如果 Jupiter 聯招派唔到心儀學科啦，咁你會有啲咩出路嘅想法咧？咁都係退而求其次啦，就係、是、自資副學位。咁但係自資學位都有三分一嘅，咁亦都咧今年睇到會選擇重讀自修，甚至海外升學嘅比例都有啲輕微嘅上升嘅，比起去年，當然比兩年前就更加高咗啲添嘅。咁我哋睇到即係呢啲都係啲即係趨勢，反映佢哋都唔係淨係本地讀書啦，會唔會去外面讀書都會嘗試咧，都會多咗人考慮咯。 嗯，有冇講到話即係去外面讀書嘅原因或者揀咩地方嗰啲？有冇調查都有冇問到呢啲嘅？ 調查就冇問到佢揀咩地方或者咩原因嘅，咁但係因為呢個調查問佢出路嗰度咧，就以往歷年我哋都有做嘅，咁比例上就見到選擇重讀自修以及海外升學嘅比例稍微上升。 不過今次即係喺疫情之後，頭先都講到好多唔同嘅應變方法啦，即係譬如上堂嘅模式有唔同到啦。其實成個考試好多嘅模式都有啲嘅改變，即係譬如內容上面就頭先講到取消嘅中文科嘅考試啦，有啲亦都話係咪可以安排原校考試啦咁即係整體上面成個考試有啲嘅調整嘅時候，對於考生嚟講咧，會唔會都喺壓力上面有啲減輕咗少少啊啲幫助咧？你接觸到佢哋嘅求助或者考生嘅講？有冇講到呢一方面咧？都 取消考試嗰個咧，即係有人歡喜有人愁啦。佢本身都係講得嘅，即係比較成績好嗰啲咧，佢哋覺得可惜嘅，因為佢哋都即係書寫啊、講啊，都係比較叻啲啦。咁但係亦都對某啲同學嚟講，的確又係減輕咗啲壓力嘅，即係覺得少一樣。少個 paper 啦，所謂少科卷咧，去應付咧都覺得好啲。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喺個學習過程，因為考咧佢哋都攞咗舊年嘅經驗啦，舊年疫情就剛剛發生就已經就差唔多考又有就延遲啊，今年就冇嘅。咁但係個學習過程裡面。那個壓力就會比較大啲，要適應的轉變亦都多啲咯。 嗯，仲有半分鐘到，有冇啲咩建議啊？今日攞成績對於啲考生嚟講， 其實每年都係啦，壓力自然有，但最重要的成績都已經發放啦。最重要就揾到自己，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同埋對未來有一啲嘅想法抱負咧，就去揾翻啲適合自己嘅課程去讀，就一定係有出路嘅。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徐小曼。徐小曼咧就系香港青年协会业务总监嚟嘅。讲到今日咧就系 DSE 啊，即系中学文凭试嘅放榜啦。头先同两位嘉宾倾都好啦，都系讲啊，即系大家攞成绩，其实都仲有好多出路可以拣嘅。咁就唔需要话即系净系觉得啊，攞成绩就系主宰晒成个嘅路啊，点样行咧？咁大家都可以啦，留意翻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嘅。欢迎继续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年有七位考生考获七科五星星佳绩，成为状元，分别是三男四女，当中一男两女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其中屯門的保良局董玉替中學首次有文憑試狀元，男生趙以納在數學延伸部分亦都考獲五星星，是超級狀元。四名女狀元有兩人來自拔萃女書院，其中陳海瑩是超級狀元，李卓南亦都考獲七科五星星佳績。至於加諾薩圣玛丽书院一名女生亦都是超级状元。港岛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陈乐容亦都考获七科五星星佳绩。其余两名男状元分别是来自英华书院和伊利沙伯中学。被政府列为受限区域的两个地点，朝早大约七点分别完成强制检测行动，都没有人确诊。在太古城金殿台、唐公阁，截至凌晨两点，大约4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湾仔黄泥涌峡道12至14号利安阁，截至昨晚11点，大约95名居民接受检测，亦都没有发现确诊个案。两个受限区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朝早大约七点起，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向工作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河南省自过去的周末遭遇极端强降雨，昨日省会郑州、焦作、新乡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郑州中西部的局部地区更加出现特大暴雨，如同泽国。市内主要干道、花园路等一些路面积水严重， 汽車被沒頂，部分隨水漂流。而在其他路段，死火的汽車隨處可見，其他車就涉水而行，險象環生。有停車場布滿積水，好像儲水庫一樣。有商場被洪水圍困，入面的樓梯有如急流，有商鋪就水深及膝。登封市唐莊鎮附近昨日下午山洪暴發，鄭州市消防經過六個小時救援，安置50多名村民到安全地點。省內部分河流出現超出警戒及破紀錄洪水情況。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河南工作組趕赴現場協助開展抗洪搶險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5点，升3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8，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欧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31美元，卖出1,808.8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顺利嘅利安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主要系反方向去新清水湾道方向啦。近住顺利纪律部队一段比较系多车啊，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呢一段比较多车噶。重复多次啊，就系顺利嘅利安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主要系反方向啦，去翻新清水湾道方向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龙盘苑。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民很多时候呢，很容易被一些概念啊、主题呢就吸引了，忽视了呢那只股份的估值呢其实是非常之高。这些容易入口的零食啦，一旦杀估值呢，杀伤力呢是很厉害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究竟有咩数字先能够看透世事？ 全新电视节目《数字世界》，由资深传媒人李灿荣主持， 每集以简单数字解说千变万化的世界，再透过嘉宾从不同身份、视角与经历，探索一下同一件世事会不会有不同的理解。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7月21日，中学文凭试放榜，17000多名考生考获大学最低收生要求。 四至六月失业率5.5%，下跌0.5%。 新增7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11个指明地方列入强检公告。 河南郑州特大暴雨，过去3日雨量等同以往1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文凭试放榜，大家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资料，说原来今年的文凭试最年轻的考生就11岁，最大的考生就69岁，亦都说最多人考的一些科目原来就是生物科。另外大家都关注一点，就是在考生就减少了的情况之下，但是学位就是维持相约的时候，是不是易了是入大学呢？作为家长作为学生怎么看今年的文凤试呢？今日欢迎大家带来1872311。另外有关于一个的交通的议题，就是港铁屯马线其实之前是全线开通，即是通埋启德站去到宋王台站、土瓜湾站路去到何文田站连起晒了。成条的屯马线就27个站，6月27号就通车到现在。睇翻都差唔多一個月噶啦，嗱，見到九巴方面咧，其實之前都話啦，擔心屯馬線開通之後啦，唔少嘅路線咧都會受到一啲影響，客量可能會減少等等嘅。最新嘅情況可能會係點樣呢？又會唔會有一啲嘅巴士路線因為客量減少而少不免要有一啲嘅調整，可能會唔會取消或者係減少班次等等咧？睇翻呢一個月嘅情況又如何咧？會唔會呢段時間你自己本身都係以前可能搭開九巴都轉搭咗屯馬線啊，或者會唔會住喺頭先講嘅，譬如土瓜灣站或者係九龍城一帶嘅，本身係搭開巴士嘅，會唔會因為見到屯馬線出現咗咧，你自己嘅即係搭嘅習慣都有影響，或者觀察到即係有啲乜嘢嘅分別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有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林子豪，早晨。 早晨，小浪文。 早晨，林子豪，讲下先，头先即系屯马线都讲到咧，话开通咗都几个星期啦，差唔多成个月啦，有冇见到话即系九巴嘅路线系咪一如之前预期所讲，有边啲路线受影响啊？影响有几大咧？又 其实较早之前咧，政府向区议会咧都出过一个文件嘅，咁佢哋就都事前都做过一啲嘅调查，咁就预计屯马线全面开通之后咧，有四条路线，即系286M 啦、85B、85S 同埋11号呢四条线咧，系由于受到个铁路嘅影响咧，咁可能咧就需要系取消嘅。咁而过去嗰三个几礼拜啦，我哋都观察咗，就系其实有部分嘅路線咧，其實整體四條路線咧，都係下跌嘅嗰個客量。咁而但係譬如話特別，我哋睇到喺十一號路線裏面，其實佢係跌，但係佢又未跌到咧，係似乎到而家為止啊，未跌到就係嗰個喺政府嘅加減班加減班次呢個嘅服務指引。裏面嗰個去到殺線嗰個地步，咁喺呢一度我哋都要即係同政府繼續去商討，即係話呢一條路線其實我哋可以點樣做呢？佢可能未去到要取消佢，但係可唔可以喺個服務調整啦，包括可能班次啦，可能喺個路線個策劃上面啦，可唔可以做一啲嘢去令到佢所謂救得生生佢咧咁樣？咁而另外三條路線，譬如話286M， 我知道特別喺馬鞍山嘅居民佢哋都會關心嘅，因為即係佢呢條路線就係由喺馬鞍山特別喺吐露港海邊嗰邊去依一個嘅鑽石山嘅，咁依一條路線咧，其實的確就正如較早之前一啲嘅survey 一啲嘅調查所講，就係佢真係嗰個客量係真係進一步下跌，咁所以嗰個跌嗰個幅度係去到譬如話可能過埋大老山隧道咧，係得翻一成人多。 到出去九龍咁樣。咁、所以依、這、一個都符合咗佢政府嗰個嘅取消路線嗰個嘅指引嘅。咁依、一方面即係，但係佢個前路係點樣咧？咁樣，因為我成日都講啦，即係嗰個路線嘅存亡。是不是我的決定，是某程度都不是政府的決定，而是由個客量去決定。所以我們都密切嚟緊，即係一段短的時間，我們希望如果真的要取消個路線，點樣能夠將依一啲剩餘到嘅資源去撥去一啲更加需求殷切嘅地方？ 係頭先你講到話，譬如舉個例啦，你講到二百六 M 即係馬鞍山出去鑽石山嗰條線，話過咗大老山就已經跌到得翻一成人啦。本身係幾多嘅？同埋呢個係講緊繁忙時間定係非繁忙時間嘅？ 呢個講緊繁忙時間啦，係講最繁忙嘅時間嗰一個鐘頭，甚至乎半個鐘頭。咁喺以往即係呢條我咁講咧，就係喺屯馬線嘅第一期通車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少咗嘅啦。咁但係都已經相約都係差唔多都係低。咁但係開埋二期就 keep 住低。咁樣咯。咁即係而總的嚟講，即係除咗呢四條線啦，即係我哋話。我哋成個網絡裏面，我哋有成40條線咧，都係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嘅。咁所以呢個講緊我哋十分之一嘅營運嘅路線都受到影響。咁所以我哋嚟講嗰個即係個打擊咧，其實相當之大嘅。 即係我聽落係咪就係頭先講到話40幾條線都受影響？頭先講特別有4條線啦，就可能會即係影響再大啲，甚至取消啦。頭先講到11號就未必好嚴重嘅，暫時睇落係咪即係話另外嗰三條，即係講緊286M 啦、85B 啦同埋 85S， 暫時睇落個數字應該都走唔甩要取消呢個結局嘅咧？ 我哋繼續睇啦，因為85B 同 85S 我哋想睇多少少嘅，即係佢都係跌嘅，咁但係佢跌嗰個程度，即係佢會嚴重過11，又有啲時間又冇 286M 咁犀利咁樣，咁我哋希望睇一段短啲嘅時間，希望因為呢幾日大家知道又落雨啦，即係有雷暴警告啊等等，咁變咗可能我哋要。睇埋排除埋呢啲咁樣嘅因素之後咧，咁我哋可能睇到一個比較清楚啲嘅景象啦。 頭先你提過，即係譬如十一號咁講啦，如果唔取消，可能有其他方法諗嘅，譬如話係咪減班次或者一啲路線上面嘅調整咁啊？係可以點樣調整而又令到你哋個損失冇咁大，或者班次上面會減幾多咧？即係可能始終個客量又喺度噶嘛，你減咗班次又可能都影響一啲繼續坐緊嘅人士噶嘛？點樣去調整咧？呢兩方面有。 嗱，依一個譬如話班次所嘅調整咧，就似乎都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好即係面對住一啲客量已經係跌咗嘅車咧，嗰個嘅指引所賦予俾我哋要做嘅嘢嚟㗎啦。咁嗰、那個即係依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可能喺個路線上面會唔會去到一啲以往佢 cover 唔到、佢服務唔到嘅地方，咁令到嗰個客量可以好翻啲咧，咁樣咁依啲都唔同嘅方案，我哋都唔排除嘅，即係我哋都會同運輸署嗰邊去傾咯。 但而家要做，譬如頭先做呢啲減班次或者係調整嘅路線呢啲，係咪都全部要向運輸署去申請嘅？定係運輸署可以主動要求你哋咁做？ 我哋都會向運輸署申請嘅，咁同埋運輸署當然佢隨時可以即係要求我哋做任何嘢嘅，咁但係當然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即係因為大家都要掌握個數據去做一個討論，然之後就睇下點樣能夠叫做服務好啲嗰個地區，咁所以就都係一個溝通嘅過程嚟嘅。 取消嗰啲班次咧，會唔會係你哋主動提出，定係都係運輸署提出嘅呢個？ 我哋會 取消路線， 成個 exercise 成個嘅過程，無論係即係嗰四條又好，或者係40條嘅受影響路線都好，其實都係一個嘅即係依個商量嘅過程。咁而最重要即係當然最後嗰個決定權喺運輸署嗰度啦。咁而我哋個責任就係我哋係要提出一個申請嘅。 我見有啲譬如有啲路線都即係雖然客量話減啦，但係都可能有啲居民有需要，尤其是去一啲所謂醫院線啦，即係途經譬如伊麗莎白醫院咁樣。呢一啲有冇啲方法其實可能同運輸署或者政府傾啊？可唔可以我繼續保留係為居民服務嘅？咁但係可能喺補貼上係多啲，有冇提出過呢啲方案呢？ 我嗱而家喺個制度上咧，就冇一個所謂即係補貼咁樣嘅方案嘅，因為我都明白，即係有一啲政黨其實提出過嘅，即係話啊，係一啲根本用量好少嘅線上邊，但係有居民需要，咁呢個已經超出咗香港，因為其實係得香港咁獨特，就係由一間私營嘅公司去營運一啲嘅公共嘅服務，咁香港全世界都少見嘅，咁但係喺咁樣嘅框架底下，就自然就冇一啲所謂政府補貼嘅行為，因為邊一間巴士公司都喺香港，其實係即係基本上係公司自負盈虧，冇乜政府嘅資助啊咁樣嘅，咁所以喺似乎在目前的框架就未必做得到，刚才你所说的就是说、okay. 有部分线这样做。 客量就好主宰你们对整条线的计划啦，怎么调整啦，或者是不是取消啦。会不会都即是但你听到即地区的居民会不会对于那个取消或者减班次这些的反应都很大，或者暂时听到那个情况是怎样？ 我哋聽到一直以嚟，即係由荃灣線開通之後啦，我一直都聽到地區有唔同嘅聲音嘅。咁而喺過去大家集中就係講呢四條線啦。咁唔好話我個同事，我自己，我譬如有啲朋友，咁佢都同我反映過咁樣。咁而我哋嘅工作都係睇住個數據，即係回歸數據，咁我哋去盡量去解釋嗰個程序係咁樣，同埋嗰個嘅現實情況係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因為無論係荃灣線開通之前咧，其實咧嗰啲估算咧，亦都係影響咗我哋個買車個計劃嘅。咁所以喺某啲地方，其實我哋而家係唔夠車去服務，但係有一啲地方咧，就係可能佢得翻一乘客。咁所以依個我哋要做嘅嘢就係將一啲恰當嘅資源擺去一啲恰當嘅地方咯。 即是意思可能小客那些车就真的因为要这样调整了，没有不够车整体是。 没错啦。 OK。其实整体整个现在香港很多时候都讲话即是铁路为骨干这样。整体上面铁路那个的发展现在越来越不同的线或者不同的点都有铁路去延伸下去。整体巴士公司整个发展下去有没有再想怎样去生存呢，或者怎么看政府这个以铁路为骨干那个的发展呢，有些什么即策略可以整体还吸引市民是留在巴士那里继续是即捧场的或者搭巴士的 影响。我们一直都很努力去做这方面的，即大家知道来讲沙中线啦，甚至乎政府都决定规划呢个北环线啊等等。咁呢个对于我哋嚟讲当然系一个挑战，但系同时间即系巴士有一个嘅即系发挥嘅优势咧，就系佢比较灵活啦。即系我起咗条铁路喺度，我一定要咁样行。我哋可以系去到一啲巴士，去到一啲铁路暂时覆盖唔到嘅地方，咁其实我哋可以提供服务。而某程度巴士咧，其實都有 mass transit 嚟噶嘛，都係一個比較集體嘅運輸嚟噶嘛。咁所以譬如話喺一啲新嘅地區，咁大家都知道喺新界西北啦，或者喺新界東北也好啦，都有一啲唔同嘅發展緊嘅地區。咁我哋希望就係能夠可以去到依一啲嘅地區服務到，咁令到成個巴士網絡咧，是能夠不同的人可以即係去不同的區。對於我哋嚟講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嘅月票啦，同埋我哋提供多啲嘅轉乘優惠啦。希望就係多啲人留喺我哋嗰個網絡裏面，咁就會即係唔係即係一味流失咗去其他嘅所謂 transport mode 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 但鐵路嘅發展其實對於巴士嚟講係咪即係必然係趨向萎縮嘅咧？對你嚟講， 或者咁樣講，即係如果從整體香港嘅運輸交通嚟講咧，放呢、這個即係多啲嘅鐵路落去個地區度，咁對個市民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好合理，同埋香港咁多人咁密集嘅地方，係一個好合理、好自然嘅一個發展嚟嘅。咁而巴士作為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公共運輸或者甚至係集體公共運輸嘅一個一員咧。其實佢係有佢嘅角色嘅，譬如話甚至乎呢個角色，即係我聽過有一啲嘅即係個講法，就係話佢可能影響到香港嗰個嘅房屋添，因為而家好多新嘅發展區都係諗住啊，因為嗰度好多人，譬如洪水橋，咁我就會規劃一條鐵路落去，咁有條鐵路咧，咁我又開始起屋啦咁樣，但係其實 可以未必係喺條鐵路未到之前，你可能規劃巴士先啦，你都留位俾鐵路，咁咪令到嗰個嘅房屋發展可能會快啲咯。即係依一個就係、是、即係鐵路骨幹，依個政策唔單止影響咗個交通嘅生態，都影響埋嗰個房屋政策嘅其實。 各位觀眾聽眾，對於剛才講到話屯馬線嘅出現啦，對於啲巴士路線或者班次嘅影響，你自己觀察係點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會唔會屯馬線嘅出現都改變咗你一啲搭車嘅習慣咧？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另外都想問一下林子豪啦，就係、是、整體頭先講到話，係即係九巴嗰個路線嘅客量咧，都係減少。我見有啲報道就話係咪都話因為屯馬線嘅出現，令你哋每日少咗成50,000個客啊？咁呢一個你哋會唔會嚟緊都會諗加價，又係咪會同即係一啲成本方面又會係減少？即係譬如我見有啲工會都話同你哋傾過加薪方面，就話你哋應該暫時冇諗住加人工喎。咁係咪咁樣啊？而家係？ 先答呢個加價嗰、那個加價永遠喺我哋最後嘅方案嚟嘅。咁喺依一刻我哋即係的確我哋喺屯馬線第二期開通之後咧，我哋由本來跌咗50,000，再跌多50,000，即係話成個屯馬線我哋已經跌咗100,000客噶啦。喺每一日而嗰個嘅等於我哋嘅大概3%嘅客量。咁而較早之前當然今年我哋獲批呢個加價啦，而呢、這個加價嗰個幅度實質加幅 5.8 呢，其實喺我哋三年之前嗰個申請嚟嘅。咁所以呢、這個 delay 咗嘅加幅，再加上屯馬線我啱啱加咗 5.8， 然之又減返我3%咁樣。其實呢個對我哋嗰個嘅影響係實質而具體嘅，咁嗰個嘅至於個加薪啦，即係當然我哋每一年咧，大概喺年中嘅時候，我哋都公司個代表就會同工會同埋員工咧就去商討嗰個嘅薪酬調整。咁大家我諗大家會睇到就係香港而家咁樣嘅情況，政府亦都動身，唔同嘅機構都動身，咁喺呢個情況，我哋都必須要睇翻實質嗰個環境同埋嗰個營運嘅能力。咁所以喺呢一度，即係都我哋一直都希望能夠令到即係員工能夠諒解理解嗰個嘅即係公司唔能夠做到即係加薪喺今年嗰個嘅苦衷同埋個難處咯。咁而當然我都留意到就係話有一啲工會嘅成員啦，即係話啊，如果要加人工，咁否則咧我哋就會即係圍廠啊、封站啊、堵路啊咁樣。即係其實我諗喺香港依家咁樣嘅即係叫相對穩定嘅情況咧，係來之不易嘅。即係如果動接去做依一啲咁樣嘅呼籲號召咧，其實影響咗香港市民嘅生活。亦都即係令到嗰、那個嘅交通咧都受阻咧，即係我諗香港市民也好，或者係任何一個香港人都唔希望見到 嘅。有咩進一步對應咧？如果佢哋真係有啲嘅即係工業行動等等。 都係溝通嘅啫，即係其實我哋喺尋日同員工開完一次會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會繼續同員工會繼續開會，亦都會即係唔同嘅渠道啦。即係而家咁方便，有 WhatsApp， 有 Facebook 咁樣，咁我哋都好多渠道同一啲嘅員工去講解溝通，去解釋，即係希望依一樣嘢唔會發生。 OK， 我見佢提到一點咧，就話即係九巴之前話蝕咗超過6億啦，咁但係政府補貼翻咧8億幾，咁所以就話你哋應該多咗2億出嚟嘅喎，點解仲唔加人工咧？咁呢點有冇得回應下呢、這個？ 好啊，正確嚟講咧，大概我哋喺舊年啦，即係2020年同唔同嘅巴士營運公司一樣咧，即係嗰個受到即係新型肺炎嗰個嘅影響係相當之大。咁所以咧，政府對於我哋咧，即大概俾咗9億到嘅一個唔同形式嘅資助，裏面包括就係保就業啊咁嘅資助。咁但係保就業資助咧，可以好肯定咧，就係已經全數咧就。在人工那裡就已經入了下去各位同事的那個的銀行戶口那裡了。咁而剩返其他那些資助是什麼呢？就是譬如說驗疏啦，一些的維修的補貼啦，油價啦，因為大家記得去年 忽然之間冇曬人搭車，但係啲車都仲要喺度噶嘛，佢仲要維修保養，仲要繼續續排煙等等啊嘛。咁有呢啲咁嘅補貼，咁而去到隨住下半年嗰個嘅情況咧比較好轉啊個市況，咁所以咧我哋營運之下咧仲有2亿。滾存落嚟，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冇咗政府個補貼咧，其實我哋就會蝕錢㗎啦。咁而呢2亿，我哋深明白咧，其實呢個唔係我哋賺翻嚟嘅嘢嚟㗎。嗰個係納税人俾我哋攞嚟做營運嘅。咁所以咧喺我哋舊年嘅時候，我哋已經決定咗咧，就係呢2亿咧，我哋唔係會派上去母公司派俾股東，係會留翻喺酒吧呢度咧，係繼續做營運。咁所以今年上半年嘅時候咧，其實嗰2亿咧就係用咗喺我哋日常營運嗰度啦。咁當然那個客量其實那個 pick up 嗰個都係升嘅幅度，其實都冇大家預料咁快啦。係啦，咁所以我嗰2亿就係咁嘅意思咯。 好啊，唔該曬林子豪，同你傾到呢度。林子豪咧就係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嚟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咧，講下屯馬線對於交通等等嘅影響，包括九巴等等。電話旁邊就係蔡小姐，早晨。 我翻嚟新聞啦，咁我先去五百零 km 其他支線咧就相對順暢啦。咁我都想了解翻咧，因為呢條路線係馬鞍山海皮咧， 蔡小姐，你嗰個電話係咪用緊免提啊？而家 唔係嘅。 哦，可能要大聲少少係。 係啦，因為我哋咧係嚟自馬鞍山嘅居民，咁我知道五百零 km 呢架巴士咧就將會取消，咁其實都對於海皮嘅居民咧都會有一定嘅影響。我哋想了解翻咧，可唔可以將特经海皮嘅特别路线981P 咧，转为全日服务咧，方便翻嗰边嘅居民嘅。 O K， 而家如果取消嘅话，对你哋影响几大咧？可唔可以有屯马线可以取代到咧？ 其实系唔得咯，因为个情况都有啲屋苑咧，行去马铁站咧都几远，同埋系冇上盖噶咯。 你哋最近去嘅马铁站系咪就系乌溪沙站定系边啊？如果系嘅话？ 其實如果要用海堤居民嚟講，係最近係恆安同埋大水坑咯。因為呢架981P嘅巴士咧，都係經海堤嗰邊，咁其實都方便到居民咧去翻市區嘅。 你自己觀察係咪真係成架頭先你講嘅206M 真係少咗好多人搭咧？ 就冇特別留意，因為我哋係搭開九字頭嗰啲車嘅。 OK， 即係總之你覺得咧，蔡小姐嘅講法就係話如果取消一架車，係咪有其他車可以代替咧？咁呢個睇下有關方面會唔會可以留意到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01，講到屯馬線嘅出現啦，開通咗之後，對於唔同嘅巴士路線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咧，冇一啲影響咧？你觀察係點咧？歡迎打嚟18723101。 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疫情之下的中學文憑試今年近18000人考獲33222升讀大學的基本門檻，比去年少800多人。在八大聯招學額維持大約15000個的情況之下，入讀競爭持續放緩，平均1.36人爭一席。而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魏向東形容，今屆的文憑試對考生是堅持和自律的考驗，觀乎學額供求情況，預料考生或者更加容易入大學。今屆誕生7名考獲7科5星星狀元，其中一男二女更加是在數學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為超級狀元。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傳播力和毒性更強的 Delta 變種病毒肆虐全球，醫管局臨床傳染病治療專責小組暨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表示， mRNA 疫苗對 Delta 變種病毒相當有效，即使打針後染疫，病徵都相對輕微。曾德賢舉例指出，有已經接種復必泰的75歲長者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之後並沒有病徵，完全無需用藥。他引述英國研究指出，當地目前每日增加幾萬宗染疫的個案，青年患者人數多過長者，因為青年的新冠疫苗接種率比較低和社交活躍。他呼籲年輕人不可以掉以輕心。大公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除了疫苗之外，全球亦正研究不同的新型冠状病毒药物，以减轻对住院的需求。医管局临床传染病治疗专责小组暨传染病中心医务总监曾德贤透露，局方正是采购免疫疗法的药物，预料下个月可以使用。他说其第三期的临床数据良好，初步计划未来会用来治疗轻症的患者，以中和病毒和减少炎症。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昨日有两个地方因为输入新型冠状病毒个案要封区检测，其中两名沙特阿拉伯领事人员的子女抵港之后豁免酒店检疫留家隔离，两个人抵港后第三日样本呈阳性，其中发烧的13岁女童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有医生认为应该尽量减少豁免在指定酒店检疫，领事家属是否属于必须豁免值得商榷。另外，一名法國抵港者出發前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並驗出抗體，回港後仍然確診。過去兩個星期21宗確診中，超過一半曾經打針。有醫生認為，反映如果容許高風險地區抵港者打針後可以減檢疫，做法危險。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早前將復必泰疫苗年齡降至到去12歲，衛生署公布截至星期一接獲醫管局報告3宗涉及12至15歲年齡組別的青少年在接種復必泰疫苗之後懷疑患上心肌炎的個案。而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在本月的5号通过在接种新冠疫苗严重或者是非预期异常事件列表当中加入心肌炎和心包炎，以加强监察。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本港失业率进一步回落，统计处公布4月到6月的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是 5.5%， 低于市场预期的 5.8%， 比3月至5月下跌 0.5 个百分点，是连续4个月向下，跌至超过一年低位。经济市道预期失业率将逐渐改善到 5% 或者以下，但要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仍需一段时间。是信报的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随着疫情受控，本港失业率进一步回落，最新4至6月的数字是 5.5%， 亦都较之前减少 0.5 个百分点，同年初高位 7.2% 比较，失业率已经是累计下降 1.7 个百分点。不过同疫情之前的 3% 左右依然是有相当距离。时评说，当局需要研究怎样更多支援长期失业人士，包括复苏不全面之下的失业重灾区。商报时评， 文汇报社评话，本港寻日新增7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其中3宗患者已经接种复必泰疫苗14日。专家警告，变种病毒削弱疫苗保护，筑起免疫屏障的接种率要提高到去80%。社评话，本港疫苗接种率虽然已经超过40%，但政府仍然需要快马加鞭谷针，筑起真正有效的免疫屏障，同时进一步加强外防输入措施。文汇报社评。 明報的社評就說，當下港人移民情況與1980年代移民潮有重要差別，值得留意的是，不少年輕人希望移民，政治環境不是唯一考慮，就業環境、生活質素、向上流動的機會等等同樣有關鍵影響。社評說，沒有宜居環境和發展空間，人才遲早都會流走，治港者必須要例行改革，為香港革新除弊。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變種病毒疫情持續蔓延，多個地方或者新政破頂或者收緊防疫，投資者意識到近期對經濟復甦的預期過分樂觀，借勢拋售，觸發近期環球股市下跌。社評說，全球目前油資泛濫，聯儲局似有意退市，市場可以借機推低，如果美匯扭轉逆下弱勢，真正持續走強，才需要警惕資金大舉撤離亞太區。是《經濟日報》社評。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两个字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接近风力楼啦。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 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风力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你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交易广场对出，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喺屈地街。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带都系车多。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就行车缓慢，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行车缓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冯松仁， 雷同德博士，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驻日本奥运特派员岑浩谦，我会在东京同大家捕捉呢一度嘅气氛。当然，仲有大街小巷出现嘅奥运人同埋奥运事啦，必定会令你有如置身东京一样。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 唯有 奥运第一台。 2021年7月21日，中学文凭试放榜，17000多名考生考获大学最低收生要求。 四至六月失业率5.5%，下跌0.5%。 新增7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11个指明地方列入强检公告。 河南郑州特大暴雨，过去3日雨量等同以往1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疫情方面啦，咁啊，见到寻日都有讨论过，就系英国方面啊，英格兰地区咧都系取消咗喺新冠疫情之下嘅一啲社交距离限制，好似包括一啲社交聚会嘅人数啦，冇再限制等等啦。咁呢个最主要咧，见到佢哋政府方面咧，都系话比较接种咗第一剂嘅疫苗嘅人数咧，都系比较多一啲啊。而家数字睇到就话超过87%嘅成人咧已经打咗即系首剂嘅疫苗等等啦。对于香港嘅参考性是怎样呢？另外有关于香港方面，之前和新加坡都一路倾紧呢个叫旅游气泡，即是一些特定条件，譬如做晒检测之下都要有些情况是要打针之下就可以是去旅游啦。咁就而家嘅讲法最新就话双方就是同意在8月底就要视乎新加坡即系实施加强抗疫措施的成效啦，同埋全球的情况再检视下一步的安排啊，呢啲疫情的情况咧，稍后我哋会专家去倾一倾嘅，不过头先咧都讲到有关于咧系文凭试同埋咧喺屯马线通车之后咧，即系对于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好似九巴啊、小巴啊等等嘅影响啊，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早晨。 早晨啊，明月我讲咧， 系你讲啊，系啊，系啊，系你啊，听到。 哦，唔好啊，主持系， 请讲。 其实我就觉得咧。 而家紅磡咧係車咧，好似係多咗又有全馬線啊，係咪？咁但係其實巴士咧，佢都仲行緊咧，我哋都方便搭嘅。咁特別如果我哋出去市區，即係我哋九龍呢邊，梗係講去旺角區啊、油麻地啦。咁我哋呢度有小巴同埋有巴士嘅，仲方便過地鐵。嗰條地鐵咧，其實太耐嘅時間，咁多分鐘先一班，有時甚至達到七分鐘。咁啊，我哋唔方便嘅。如果我哋識成日坐車咧，除咗上落班時間，可能都唔會坐地鐵。 但而家巴士有冇疏導啊？反而對你哋會唔會冇咁方便 咧？疏咗嘅，呢個係真嘅。巴士疏咗，但我哋反而仲方便咗。只要唔係上班時間咧，其實係乜？但係咧，我就發覺呢啲紅燈位咧係多咗嘅，所以造成有少少塞車嘅。 係咪少咗人搭咧？你自己見到，譬如繼續搭巴士嘅時候，架車係咪吉啲啊？ 車啦。如果是即係話買餸時間，因為我哋呢度咧，都好多菜出嚟買，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買餸時間係多人，其他時間係少咗嘅。上班時間係特別少咗，呢個係真嘅。 咁你點睇啊？而家話有一啲可能都要取消喎，嚟緊如果因應嘅客量繼續都係少嘅。 咁所以我今日打嚟最重要，我覺得就唔應該取消。佢好似小巴咁樣嘛，開疏啲咪得咯，或者開少啲班次。咁我哋啲街坊啊、長者買餸嗰啲仲有，因為我哋拖住架車咁要落去地鐵咧，行好幾層噶喎，係咪？行高幾層都幾頭痛。佢唔係個個出口入口咧都有嗰個升降機噶嘛。 OK， 咁行差咁我哋先做到。其實我覺得唔可以取消曬，即係話減少班次啦，大家即係方便下咁得唔得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先生，佢就覺得屯馬線就算落成咗，對於佢哋嚟講嗰時搭鐵路都未必好方便，都係覺得巴士會方便啲。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頭先啊呢位黃生講到屯馬線啦，你自己會唔會有其他嘅睇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頭先講到疫情方面啦，旅遊氣泡咧，而家就話要去到八月底咧，先再視乎個情況再檢視下一步安排嘅。咁另外仲有啲疫情方面咧，都可以請專家同我哋一齊傾噶。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早晨，周乐文。 早晨，何柏良。咁啊，先讲下先。寻日就7宗嘅输入个案嘅确诊啦。咁另外咧就话有少于5宗嘅初步确诊。咁啊，其中咧就有2个啊。咁啊就系呢个个案比较特别嘅，就系讲佢哋咧系从沙特阿拉伯咧系嚟到香港嘅一个13岁啦，同埋11岁嘅小朋友。咁佢哋就系沙特阿拉伯嘅领事嘅仔女嚟嘅。咁而家因为根据个规矩咧，就可以话系属于豁免人士啦。豁免人士的規定就是在家居隔離就可以了。現在發現他們在感染了這個病毒，他們來到香港在機場就檢測是陰性的，不過就在隔離期間去到第3日就說樣本就轉做陽性，就是輸入個案確診這樣的。你自己點睇而家？譬如呢一類領事呢一類，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可以有一個豁免，唔需要喺酒店檢疫啊。喺嗰個外防輸入方面，呢一個嘅手法咧，又夠唔夠嚴謹咧？呢個點睇啊？ 其實病毒咧，佢唔會話認住，即係有啲領事嘅人員咧，佢就唔傳俾佢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嚟自一啲高風險地區嘅人士咁啊，咁不論佢係領事，甚至乎係啲政要、總統、首相咁啊。咁佢同樣咧係有機會受到感染啊！咁如果你話對於呢啲一向以嚟咧就有特殊安排嘅人士咁啊，咁如果佢係嚟自高風險地區啊，我自己睇都係你需要有一個安全嘅方法咧，就確保咧佢唔會將個病毒咧帶入社區。咁而家我哋用緊嘅主要方法咧，就係喺一啲檢疫中心或者係檢疫酒店裏面咧，就進行嗰個檢疫同埋檢測啦。咁如果係有呢啲領事嗰個人士啦，咁如果你要去諗一啲其他嘅途徑咧，咁嗰個途徑本身咧，你要確保係屬於一個閉環式嘅管理啦，咁同埋就有效咧，就防止一旦佢係感染咗，就唔會將個病毒咧帶入社區啦。咁呢度你中間要考慮嘅因素好多啦，咁包括佢期間嗰個交通安排啦，居住嗰個地點。就嗰、那個譬如住嘅地方啦，咁就有冇其他居民咧？咁同埋就佢喺居住個地點，你係咪可以有效咧？就等佢喺檢疫期間就唔會外出咧？咁呢啲都係個考慮因素嘅。咁當然佢實際操作嘅時候咧，就 要睇翻個可行性啦。咁但係就而家疫情全世界嚟講咧，仲係好嚴重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香港採取一啲比較嚴謹嘅措施啦，咁如果係解釋翻嗰個理據咧，咁我相信有關嘅領事嗰方面咧，佢哋都會明白嘅。 即係所以喺高危嘅地方，你贊唔贊成係有一個家居嘅隔離咧？因為頭先你都考慮到話係咪閉環式啊，係咪有其他人喺度啊？咁係咪應該唔再做家居嘅隔離？如果係嚟自高危嘅地方？ 如果你家居講緊咧，就係、是、一般我哋啲住宅大廈，尤其附近有其他人，就同層樓隔離有其他人咧，呢、這個原則上邊我係唔贊成嘅，因為家居檢疫你睇翻香港過往咧，就一年前當其時嗰個疫情嘅控制咧，就唔係一個有效嘅方法嘅。咁、你喺其他嘅地區國家，如果有用家居檢疫嗰啲咧，基本上嗰個病毒走入社區引致群組爆發嘅頻率咧，都係相當之高。 OK， 咁所以香港如果我哋仲係暫時嗰個疫苗接種咧未達標，就行緊一個清零嘅路線嘅話咧。咁呢個家居檢疫咧，我自己就覺得就盡可能就唔好做 嘅。另外尋日就有七宗嘅輸入個案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個39歲嘅男人，講佢咧係今年4月已經打齊曬兩支伏必泰疫苗嘅咯。咁喺6月尾嗰陣咧，就係做咗血液嘅樣本啦，驗咗係有一個嘅刺突蛋白嘅抗體，即係抗體有陽性啦。咁之後就去咗法國嘅。咁佢咧就喺今個月18號翻嚟香港嗰陣咧，最終就驗到而家話係有 L452R 啦。即係亦都係確診啦，亦都係一個輸入個案啦。咁呢個個案係咪即係睇到打曬疫苗啦，有即係做曬一啲抗體嘅條件之下，仍然係有一個咁嘅感染風險啦。咁之前亦都講到話啊，係咪做曬打曬疫苗有陰性結果有抗體陽性就可以減翻到嚟香港嗰個檢疫期噶嘛？呢、這個個案睇唔睇到其實之前呢啲措施嗰個嘅科學理據或者個風險又點樣評估咧？又？ 政府嗰個去縮減咧個理據係建基於個疫苗咧就減低咗佢受感染嘅風險。咁、如果以伏必泰疫苗接種兩劑為例啦，一劑同兩劑係唔同嘅。如果你接種兩劑咧，就對於而家流行緊嘅病毒，咁包括 Delta 變種病毒啦，咁佢嗰個預防嘅成效咧就大約都係講緊有90%嘅。咁如果佢係嚟自一啲爆發疫情嚴重嘅地區，咁即係話咧佢仲係有機會會感染。九成係咩意思呢？即係你如果原本有100個人暴露，咁你冇免疫嘅，咁咧就100個人就冚唪唥會受到感染啦。咁你接種咗一個90%有效嘅疫苗咧，咁原本100人受到感染，就會減少到咧剩低10個人感染。咁你隨住而家咧，就喺歐美地方啊，咁世界各地咧越嚟越多人接種咁啊，咁你入境嗰啲嘅人士咧，就一個大比例係曾經接種過疫苗啊，這個都係預期之內。如果你睇翻近啲10日8日喺香港呢啲入境確診嘅個案啦，咁其實每10宗裏面咧，講緊有7宗8宗咧，其實都係接種過一劑或者兩劑疫苗。咁我預計呢個趨勢咧，就都會持續嘅。咁呢啲接種過疫苗嘅人士咧，就佢都係有傳染性嘅。咁但係嗰個傳染性咧，你照翻譬如喺外國嗰個數字啦，咁佢傳俾其他人嘅機會咧，就都係會減低咗少少。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將非 A1A2 類嗰啲叫入境地區嘅人士，接種個疫苗有抗體減到剩低7日咧，我對呢個就好大保留啦。咁如果你係縮短就去到起碼有14日，而當地咧即係嗰個入境地區咧，佢個疫情唔係嚴重，亦都唔係太多變種病毒咧，咁呢個會較為安全咯。 總之最少都14日啦，嗰個檢疫期。 冇最少14日，同埋你要睇埋嗰個地區咧疫情係咪嚴重啊？如果係嚴重咧，你都縮短佢咧，就對香港咧就都係會帶成一個比較大嘅風險。 另外一個有關於疫苗方面啊，見到近排有啲討論就話係咪需要打第三針咧？係咪喺譬如科興有啲疫苗打完之後有啲嘅講法就話啊，抗體水平可能相對低啲，係咪要所謂補針咧？有啲咁嘅討論嘅。見到一報道就話咧，衞生防護中心核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咧就嚟緊會傾呢個議題啦。見到成員之一曾德賢醫生咧亦都講到話，其實係咪要補針都唔應該淨係睇個抗體水平嘅高低嘅，亦都要考慮疫苗對變種病毒嗰個有效率而決定係咪補針。其實點樣知道疫苗對變種病毒個有效率喺每個人身上係咪唔同嘅咧？呢個又 其實你如果講一般市民去 考慮第三針啦，就現時嚟講咧都係言之尚早，因為有好多科學嘅數據啊，各方面咧就未曾掌握啦。咁另外一個時機嘅因素啊，你香港而家就大約290萬人咧就接種咗起碼有一劑嘅疫苗啊。咁即係話咧，就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未曾一劑都未曾接種。咁所以喺時機上邊咧，就而家講第三針啦，肯定就唔係適合噶啦。咁如果你話係一啲特殊組別嘅人士已經係有科學證據咧，咁呢個咧就當然可以討論啦。你一啲譬如係器官移植啊，就食緊有啲藥物影響免疫系統噶嘛，咁呢啲已經知道嘅。咁呢啲有數據嘅啫。咁我預計咧，就佢政府嘅專家小組傾完之後咧，係會俾到個建議。就會有一個嘅清單，就屬於呢啲有特殊病患嘅人士咧，係會建議佢哋打第三針。咁世界其他地方其實亦都係已經做緊啦。嗱，咁我哋仲需要乜嘢數據去睇翻咧？就一般市民大眾需唔需要打第三針咧？ 係咯。 嗱，如果講緊健康嘅成年人或者係青年人咁啊，咁不論你接種咗科興或者係復必泰疫苗咁啊，咁你要去睇翻咧，就佢有一部分人會感染啦，就感染咗之後就出現要住院啊，重症機會係唔係減到好細咧？咁而家你睇翻咧，就現實世界嘅數據咧，包括科興疫苗喺智利發表咗嗰個數據咧，佢成效相當之高，係九成或者以上。咁第二方面咧，就係佢嗰個預防重症嗰個成效可以保持到幾耐啊？咁如果照而家世界各地咧，就一啲比較深入嗰、那個抗體啊、T 淋巴細胞啊嗰、那個嘅估算咁啊，咁以復必泰疫苗為例，咁係有記憶嘅。咁呢啲咁樣有記憶嘅免疫咧，就去參考翻過往其他喺人度用咗幾十年嘅疫苗啊。咁嗰個有效性咧，預計咧係以年計嘅，即係絕對唔係咧就較早時候有啲錯誤嘅報道所講咧，就得6個月到9個月之後就冇咗，呢個係唔準確嘅。咁咧你話至於佢係唔係可以好長時間都預防到一啲輕微感染咧？咁呢個我相信唔係嘅。咁你當嗰、那個免疫隨住時間佢會輕微下，會一路路咁樣下降咁啊。咁佢所以過咗譬如9個月一年之後啊，咁呢啲輕微感染可能會多咗。但你輕微感染多咗咧，唔一定等於咧你需要幫佢帶第三針。 Okay.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你有關於旅遊氣泡啦，講到同香港同新加坡係咪做旅遊氣泡咧？咁而家最新嘅講法就係話，因為近日新加坡嗰個確診個案上升，咁啊即係香港同埋新加坡都話喺8月底咧再睇下個情況係點樣啦，睇下新加坡實施嘅加強抗疫措施嘅成效，再睇下下一步嘅安排係點啦咁。呢、這個點睇咧？對於即係香港嗰個同新加坡嘅抗疫策略係唔同嘅時候，通翻旅遊氣泡嘅難度係咪又高啲咧？ 嗱，而家就肯定唔需要討論噶啦。咁你話就算一個月之後咧，就都未必有條件討論。嗱，新加坡其實佢一針接種咧已經係以人口計嘅72%。咁但係佢琴日咧就疫情大反彈，咁亦都宣布即係由聽日開始咧就全面收緊所有呢啲社交疏離嘅措施，咁連堂食都會取消啦。咁所以咧，你睇到咧，就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啦，如果你係一下子就放寬嘅話咧，咁佢深入咗社區，引發個傳播鏈咧，你唔係話一針接種70%咧就可以控制得到。咁你即係始終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嘅傳播速度係好快嘅話咧，咁你就算係有70%人接種咗一針啊，你唔可以隨便大幅度放寬嘅，大幅度放寬咧一定就會反彈。新加坡咧就是一個現實世界嘅例子嚟啦。 所以暫時都唔使諗住啦，呢、這個就。 唔使諗噶啦，即係你係要睇埋香港自己咧，就我哋市民大眾咧，你係去到有600萬人接種咗咧，咁嗰時嗰個時機咧就會比較成熟咯。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而家講到旅遊氣泡就話即係而家政府嗰方面就講話咧，即係都要八月底再睇翻個情況係點啦。你又點睇咧？歡迎打你18723110，有冇呢段時間都諗住去新加坡咧？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年有七位考生考获七科五星星佳绩，成为状元，分别是三男四女，当中一男两女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其中屯門的保良局董玉泰中學首次有文憑試狀元，男生趙以納在數學延伸部分亦都考獲五星星，是超級狀元。四名女狀元有兩人來自拔萃女書院，其中陳海瑩是超級狀元，李卓南亦都考獲七科五星星佳績。至於加諾薩聖瑪麗書院的一名女生亦都是超級狀元。港岛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陈乐容亦都考获七科五星星佳绩，其余两名男状元分别是来自英华书院的程朗以及伊利沙伯中学的梁博贤。被政府列为受限区域的两个地点，朝早大约七点分别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无人确诊。在太古城金殿台唐公阁，截至凌晨两点，大约四百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湾仔黄泥涌峡道十二至十四号利安阁，截至昨晚十一点，大约九十五名居民接受检测，亦都没有发现确诊个案。两个受限区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朝早大约七点起，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向工作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南韩单日确诊新型肺炎的个案创新高，有1784人确诊，较前一日大增506宗，创下当地自去年1月20号出现首宗个案以来的最高纪录，累积增加至182000多人感染。新增病例之中，社区感染占绝大部分，有1726宗，境外输入的就有58宗。另外南韩新增一名患者不治，累积2060人死亡。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可能成为情报软件的监听目标。法国传媒报道，摩洛哥情报部门从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获得飞马软件程式使用权，在潜在监控的电话清单上的大约50000个电话号码，包括马克龙自2017年以来最常使用的一个电话号码。法国总统府表示，有关马克龙被监听的消息如果属实，将会是非常严重的事，当局将会展开调查。摩洛哥当局否认曾经使用飞马软件程式，拒绝接受毫无根据和虚假的指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20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19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83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132.8是跌5.2，腾讯控股538.5跌4元，美团270.2跌5元，阿里巴巴204.6升1.8，华润啤酒69.1升2.5，长城汽车29.5升2.25，百威亚太24.2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9，人民币6.48，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78， 欧元对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2。 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5点，升347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17美元，卖出1,80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长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比较挤塞。咁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红磡都会海日一段比较挤塞。咁喺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龙盘。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打豪敦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关振海。 日本接种疫苗的起步是非常之慢的，东京错过了接种的黄金时期，注定了整个东京奥运都要在紧急时态宣言的情况下进行，运动员不可以外出，连去东京市外吃饭购物都不可以，看来这个隔离式的奥运要写上历史碑了。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7月21日，中学文凭试放榜，17,000多名考生考获大学最低收生要求。 四至六月失业率5.5%，下跌0.5%。 新增7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11个指明地方列入强检公告。 河南郑州特大暴雨，过去3日雨量等同以往1年。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失业率方面，昨天就公布最新的数字，咁就係公布係4月至6月嘅失业率咧，就係5.5%，咁啊就係跌咗0.5%啦。比起之前公布嘅数，即係讲緊对上就係3至5月嗰阵嘅失业率咧，就係6%嘅。以失业嗰个实际人数嚟计咧，就话係少咗大约20,000人，就係去到210,000左右啦。咁啊，同期嘅就业不足率咧，亦都係跌咗嘅，跌至到去咧2.5%。咁就係比上一期咧，就係跌咗0.3%啦。不過有一啲嘅年齡層嚟講咧，其實佢哋嘅失業率咧仍然係有上升嘅。雖然整體失業率係跌嘅時候，咁好似講緊就係15至19歲啦，以及係20至24歲嘅呢個年齡層啊，相對年輕一啲嘅，佢哋嘅失業率咧就係都有上升。咁好似講到15至19歲嘅失業率咧，而家都成18.4%，都升咗成4.3%嘅。對於成個失業嘅情況，你又點睇？會唔會你自己都 係失業人士或者觀察到而家揾工嗰個情況又如何呢？歡迎打嚟18723111。另外電話旁邊都請嚟一位嘉賓，有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早晨。 誒，早晨，早晨。 早晨，鄧家彪，講下點睇失業率嗰個情況先？而家就4月至6月嗰個失業率咧就跌咗0.5%，算唔算係即係你自己預期之內？呢、這個跌幅又算唔算大咧？又？ 當然跌幅係大啦，因為上一次減咗 0.4 咧，啲人 0.4%， 大家都覺得哇，這個幅度都係幾好喎、啊。咁而家係好似一個趨勢先啦，今次減 0.5%。 嗯。 不過咧，如果細心去睇咧，減咗 0.5% 咧，咁嗰個新聞稿大家關心啦，啊，23萬人失業就變咗21萬人失業，係咪？即係好似冇2萬人失業。 嗯。 但係咧，細心啲睇咧。就唔代表20000人咧係由冇嘢做變咗有嘢做，實際係20000人裏面有10000人咧揾到做，但係另外10000人咧退出勞動市場， 嗯， 即係少咗人咧決定嘢做，即係通問嗰陣時咧，啊佢話我唔係諗住揾工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個統計上嘅情況。咁第一客觀啦，雖然好似有一個趨勢啦。但不能夠太樂觀，本身 5.5% 有。第二就係只不過有一新增嘅20000人咧，揾到嚟做係10000人退出勞動市場。咁、我哋都怕咧，其實呢種其實可能係一種有啲人覺得都好難揾啦，唔可以。 依家鄧家彪，你嗰個位置係咪而家收得唔係咁好，或者係行緊嚟聽？都係有啲有少少窒添，而家仲。 好啲，唔好意思啊。 我而家好少少，而家好少少，请继续。 系啦，咁即系所以其实不能够乐观老定咯，又估啊，或者即系各个层面。第一就系5.5%高，而家今次嗰个咁大嘅幅度咧，其实系只不过有一半嘅情况咧，佢唔去进入劳动市场。 Okay. 咁所以我哋都系继续好着紧啦。譬如我哋近日亦都搞咗个招聘会咧，同劳工处合作。系啊。 我想知道鄧家彪你自己觀察到，因為今次特別提到話，15至19歲啦，20至24歲啦，呢班人士就嗰個失業率咧係升咗嘅。你自己見到係瞭解咩原因咧？或者你自己接觸到係咪都係呢一班人士揾工難咗啊？會話涉及一啲行業係特別嚴重嘅咧？ 本身六月即係因為今次七月公布嘅失業率係4至6月嘛，六月開始就一定係嗰、那個嘅年輕群組嗰個就業係困難嘅，因為多咗人畢業啊。咁啊，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亦都係實在啦，就係唔好話中學學歷啦，好多大學畢業生今年畢業咧係好難揾嘢做。咁都是那個老問題，就是僱主在咁即係失業率咁高的情況底下，佢揀啲有經驗的而且而家有經驗的好多同我哋講咧，過去都3-4萬元人工，而家無薪假，甚至係裁員底下，佢轉咗另一份工都係10000多-20000。咁因為有經驗嘅同一個啱大學畢業，其實大家都係10000多元。咁所以對於即係啱啱畢業嘅年輕人嚟講係好困難啦。咁所以一個就本地就業啦，另一個我哋最近都搞啦。但係咧， 喂，鄧家彪， 係都係有9000個職位咧，係適合香港嗰個市民去申請嘅，嗰個政府。咁所以我哋亦都做緊個配對咧，希望。就業市場闊啲咯，在本地都廣東省，咁我整體要靠大嘅經濟話再一個好。不過我哋呢段時間我哋都要個專家。 鄧家彪，你嗰個電話因為真係有啲雜，我哋不如卡一卡先，轉頭再打翻俾你好嗎？好，轉頭再揾阿鄧家彪傾。鄧家彪咧就係工聯會嘅九龍東總幹事，因為佢嗰個線路可能有少少問題，我哋轉頭同事再聯絡翻佢。頭先講到咧，有關於失業率啦，整體嚟講咧，而家就話失業率跌到去5.5%嘅。咁另外咧，有一啲嘅行業咧，亦都係反而升幅，好似製造業等等咁樣啦。咁啊，而家嘅製造業嘅失業率咧就係6.9%啊。不過我哋先休息一陣，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黑人的命也是命，在美国闹到如火如荼。海莉·瑞德的小说《什么荒谬年代》就在这个风尖浪口出版。而 以暴风的姿态环扫了多个奖项和畅销书榜。 什么荒谬年代的故事开展并不复杂，年轻客人女子艾美拉在朋友的生日派对被急召，白人雇主前百年太太希望她帮手带个女儿去附近的高级超市闲逛，好让两夫妇处理家里的急事。期间超市警卫上前恶意留难一身派对装束的艾美拉，怀疑她拐带儿童，艾美拉有理说不清。期间一个热心的白人男子海利几度想要帮她解围，还将过程录低了做证据。 由这个小风波开始的连串价值矛盾一点都不简单。前百年太太因为觉得很抱歉，所以他千方百计地介入了艾美拉的生活，想要补偿他。而海莉就猛烈地追求艾美拉，硬将他拉入了种族和阶级的漩涡里面。 什么荒谬年代示范了谈论种族问题不一定苦大仇深。整个故事里面，艾美拉没有摆出弱小的受害者姿态，更加显得不论是什么肤色、哪一个性别、乜嘢年龄都系有血有肉嘅一个人，需要彼此尊重嘅独立个体。 书入面对种族歧视都有一番值得思考嘅讨论。白人男人海利为咗显示自己唔会歧视，所以特别中意同黑人做朋友，而且佢过往嘅女朋友全部都系黑人，但系佢就可以若无其事咁喺艾美拉面前复述其他人对黑人嘅贬称，或者系轻松自若咁样。带艾美拉走入去白人的酒吧，对艾美拉的尴尬显得无知无觉。到底这样是自抬身价，还是算是歧视的一种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什么荒谬年代》，作者海莉·瑞德，由寂寞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但继续找回邓家彪傾，邓家彪就是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来的。邓家彪刚才跟你讲到关于失业率，我都见到呢话制造行业嗰方面呢，就话四月至六月的失业率呢就是 6.9%， 都升了 0.5 个百分点。这个你自己观察点，为什么制造业反而又多人失业了呢？ 其实这个就要看长线，因为正如我所讲，本身那个统计是个 sample， 咁制造业在香港来讲始终个比例已经越来越少。咁所以呢我们要观察多一段时间，譬如说多两三次的发布呢，如果都是持续升呢，就是一个警号话香港那个贸易中转的角色会不会再进一步淡化，即是坦白讲就是直接在内地从事制造业那个成分越来越多，譬如话连设计的成分啦，或者是啲报关的成分呢都起晒内地。咁呢个就会影响，不过我相信就要观察多一阵。反而呢餐饮就大家都系继续注视咯，因为佢个 percentage 出系 10%， 即系失业率，咁都系双位数。咁希望真系消费券喺8月1号出台之后，令到呢个行业嘅工友会好啲啦。 帮到几多咧？觉得消费券对整体失业率又帮到几多咧？ 嗱，财爷话 0.7% 嘅 GDP 啊可以升，咁我哋普遍都估令到失业率可能跌到多 0.5% 嘅，但系一日唔通关啦，我头先就系。即係廣告之前講，唔通關咧，啲專家全部估你最多頂盡都係 4.8%、4.9% 失業率，唔會再跌嘅。通關增加咗個人流咧，先至可以再跌到開始以前咁咯。 OK， 但另外我都想睇下就係，即係實際你哋接觸一啲工人或者工友咧，有冇聽到話而家揾工係多咗一啲條件咧？因為我見到一啲報道就話啊，可能又要佢哋提供接種記錄啊。等等，尤其是涉及一啲食肆嗰啲咧，而家唔同类别可能对员工有冇打针咧，有唔同要求噶嘛？有冇听到揾工多咗呢啲要求，从而令到佢哋都难咗揾工咧？ 有呢啲要求，譬如有冇注射疫苗，但系佢哋唔会第一写出嚟，第二就即系好不经意咁问嘅。点解咧？因为都怕跌咗有嗰个所谓残疾歧视嗰个问题到啦。除非个行业真系强制一定要接种。咁但係其實而家都始終未有一個所謂要強制接種啊，咁所以其實不經意反而多係咩呢？零散啦、啊、市 時薪計啦，甚至係揾一啲蛇頭公司，以前都有㗎喇，而家更加普遍囉，尤其做餐飲業，做啲大型嘅食肆呢，佢都係講到明我禮拜六日需要咁多人，咁所以呢就一係就係禮拜六日先翻工，一係咧就直頭係揾一啲蛇頭公司咧，你禮拜六日揾幾個人投俾我，咁嘅情況係反而仲普遍咯，係尤其基層嗰度。所以其實就算有份工，個工作都係唔穩定，收入冇一定冇以前咁好咯。 我想知而家失業率啦，即係跌咗啦。咁喺成個一啲失業嘅援助，譬如講緊綜援啦，有失業綜援啦，之前亦都有呢一個嘅失業貸款啦。嗰、那個需求上面會唔會你自己預期都會即係相應地下降咧？都 失業綜援係就算失業率最惡劣嗰陣時候咧，都係守住喺兩萬以下咯。兩萬個家庭嘅申請失業綜援啦，係守住大概19,000+。如果對比沙士嗰陣時候，係50,000個家庭申請失業綜援，所以其實我哋香港人真係好捱得啦。我覺得好厲害啊，即係可以。即係自力更生，但係其實呢個正正反映咗個制度唔理想，可能就係個標籤效應太強，有好多家人同我哋講寧願借都唔去申請綜援。所以其實嗰個失業借貸金反而係出乎意料，係多人去問，多人去申請。但係正如我同阿陸仲前日做咗記招講咧，只要嗰啲個案咧，佢唔係真係失業，佢係無薪假。都係申請唔到，同埋每一間銀行咧嗰個準則都唔同啊。因為譬如政府講過唔需要話個人信貸記錄嘅，但係咧去到前線啲銀行咧，有個別銀行都係需要啲失業工友咁樣做。咁所以其實似乎實踐起上嚟，銀行嘅自主性大到咧，同個政策原意可能有啲距離啦。 Okay,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 好。鄧家彪就係工聯會嘅九龍東總幹事嚟嘅。聽完勞工方面點睇咧，又想聽下其他分析，都對於今次嘅失業率下降，會唔會都係嚟緊嗰幾個月嘅趨勢都會係繼續跌落去，定係點樣咧？有中大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李兆波，我头先讲到啦，四月至六月失业率5.5%跌咗0.5%，对比上一次，但都有成差唔多210,000人失业，点睇啊？呢个系咪你自己预期之内嚟紧？系咪都预计系咁样慢慢跌落去咧？ 嗱，预期之外嘅我自己觉得就呢几个月咧，佢度出嚟嗰啲就跌得都几快嘅，几靓嘅睇落去。咁但系咧就另一方面，我哋除咗睇呢个失业率啦，就都要睇翻个薪酬啦，即系多啲个别嘅行业，可能金融啊、专业服务嗰啲薪酬冇问题嘅，但系有啲行业譬如运输啊嗰啲咁样咧，咁佢啲薪酬系跌紧嘅。咁如果就你问下身边嗰啲人咧，跟有啲失业跟住搵到工嘅话咧，咁其实嗰啲薪酬都系低咗嘅吓。咁但系呢个失业率就唔会量度薪酬呢一样嘢啦。咁另外就即係嗰個失業去量度，就係個失業人數除翻你嗰個嘅勞動嘅人口啊嘛，咁樣。咁個勞動人口嗰度好多變化，同埋即係問嗰啲人，咁佢係咪即係依家 ready 係做嘢㗎咁樣？咁嗱有啲人咧去，譬如啲啱啱我聽到鄧家彪講咧，年輕我啲學生就覺得，我畢業喎，我唔會做嘢住，點解咧？即係諗住做嘢唔做嘢，因為如果你開始做嘢嘅話，人工低咗嘅話咧，可能就係出年畢業嗰啲人嘅人工咧就會高過佢嘅。佢曾經今年唔做，再去讀書，咁出年先再玩過咁樣啦。身邊都有啲不少嘅年輕嘅朋友係咁樣嘅。咁另外咧就係今次度咧就度到5月啊嘛。咁我哋睇到就呢排咧就好多人係民嘅年輕嗰啲，嗰度對個失業率有啲影響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跟翻佢嗰度度，呢幾次出嚟係跌得急，但係咧就正如啱啱啊鄧家彪有提到嘅，就通關都係個緊要嘅。咁上下嘅話，去到個樽頸咧就唔會跌得咁急噶啦。咁嗰度居高不下嘅，咁同埋跟住你利好嗰啲已經都差唔多出齊噶啦。咁因為依家嗰個疫情都叫做控制得幾好香港，但係咧跟住你再唔開放一啲嘅邊境啊、國際航班嗰啲咧，咁跟住就喺呢一個咁樣嘅高水平嗰度徘徊咯。 頭先都講到話，即係15至19歲啦，20至24歲個失業率咧反而升嘅。咁啊，頭先鄧家彪個講法都係話啊，都係因為呢啲畢業時節啦、畢業嘅月份啊，所以呢班人嘅失業率相對高啲啦。睇翻過往嗰啲數咧，係咪都係佢哋高完之後好快就會呢一班呢個年齡層嘅人嘅失業率咧，好快會改善翻，好快會跌翻嘅啦。 如果經濟好嗰時就係、是、經濟唔好、嗯，當然依家政府推推出啲計劃啦，就吸納唔曬嘅啦。最容易你比較嘅，今日 DSE 放榜啊，咁你啲大學個學位就萬五六個咁上下啦，加埋私立嗰啲啦，咁即係一年你有差唔多接近兩萬個咧，就嘅年輕人咧就投入呢個市場嘅。基本上面吸納依家咁樣係吸納唔曬嘅，佢啲長工嗰啲佢都走啦，即係做大。咁如果你要養一個年輕畢業生又冇經驗嘅話咧，對於僱主嚟講都係一個幾重嘅負擔嘅。咁所以我都睇到。嗰啲嘅同學，譬如入我即係、就是、我自己大學裏邊有啲嘅課程咧，嗰啲叫所謂尖子啦。咁有啲都揾到啲幾好嘅工啊，但係好少咯。咁有啲就原本佢應該都揾到嘅，我就唔揾住啦。咁樣咧，就我情願讀書，因為我開始本來我入去投資銀行啊，或者啲頂尖嘅企業，我人工好好嘅，但係依家出嚟咁啊得。好低人工嚇，萬零蚊咁樣，佢哋覺得低啦。咁跟住咧就寫翻呢個記錄咧，可能係永不超生或者追好耐嘅。咁於是咧，佢哋咪唔去投入呢個市場咯。咁、 okay. 究竟呢個我點樣量度咧？咁其實呢一度係都會反映咗年輕嗰啲人點解個失業率係比較高嘅、 嗯。你自己預期個失業率幾時會跌翻去疫情之前嗰個水平？同埋我見阿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亦都提到話，消費券啦都可能會幫助成個經濟復甦喎。喺個失業率方面又幫到幾多咧？又？ 我自己唔係好樂觀，一直講消費券，你嗰360億，我哋平時一個月正常嘅零售額都300-400億，咁你360億，你攤長六個月，每個月係60億，跟住就零售啦，一啲嘅服務啦，即係同狗沖涼嗰啲又叫服務啊，煎日飯又叫服務，跟住就餐飲啊咁樣，咁夾埋咧，你睇下有幾大嘅效益。當然你話，用5000蚊，我再使多5000蚊出嚟，呢啲人係唔多嘅，可能就係用咗政府5000蚊，跟住自己個5000蚊就收埋，唔知做啲咩嘢咁樣咧。咁佢提話提振0.7%我覺得都係差唔多或者係低啲咯，咁會帶嚟一個氣氛嘅，但係就唔好寄望咁高嘅，其實就 即係覺得個消費券未必幫到成個經濟復甦好多。咁另外講到頭先講到話嗰個嘅失業率啦，翻翻去疫情之前要幾耐到咧？你覺得？ 我相信就出年下半年就應該有機會嘅。你話今年咧就應該冇乜機會啦。因為你通關，因為我自己都要去中文大學深圳教書啦。九月就冇乜希望，因為深圳啲同事話俾我知啊，你夾翻去得㗎。但係依家講緊好自由咁樣咧。咁一通關先帶嚟好多嘅經濟活動啊、零售啊、餐飲啊、呢啲金融服務啊等等啦。所以我覺得出年年尾嗰次翻到疫情前嗰陣時就有啲機會，即係用翻我呢度咁樣嘅方法。 另外有一個議題都想問一下李兆波，有關於銀色債券，咁就由尋日開始咧，就係、是開始認購啦。咁而家就話發行個額咧就係240億嘅，咁有保證回報就話3.5厘。呢、這個你覺得係咪一個都係一個值得認購嘅產品咧？對於而家話認購年齡咧都降咗噶嘛，65歲去到60歲啦。對於佢哋呢個年齡層嘅人士嚟講，個吸引力又如何呢？ 嗱，除非佢炒股或者買股嘅投資嗰啲好叻，旺職，即係又收股息啊，又賺個價。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喺市面上面揾到3.5厘嘅回報，你冇嘅。依家美國10年、30年嗰啲嗰個知識率都低過2厘嘅嚇。咁、就但係啲朋友要留意啦，啲未必定長者啦，啲60歲以上嗰啲咁樣，我哋唔叫。佢要留意就鎖死佢係3年噶嘛。咁、但係有啲人咧就係話啊，我抽唔夠，我希望100萬咁樣。但係如果睇翻上次咧14手啫嘛，再上一次係6手，所以佢認購嗰陣 即係最多佢哋冇。每人攞到14手，你先 系啊！上次啊，再上一次就6手咁样。咁如果你认购嘅策略咧，就系即系你未摆20万咯，即系20手啊。咁或者30手，今次真系240亿啊嘛。咁应该都系10-20手嘅啫，咁样。咁所以就俾一啲咧，就系佢有闲钱喺银行嗰度，谂住都锁住3年，3.5厘系好高嘅，其实就因为咧，你如果睇翻银行嘅差唔多系零息啦，唔可以同股票比嘅呢一样嘢吓。咁、就因为如果你睇翻通胀咁会高过3.5厘，有琴日。做嗰啲，我哋平均通脹咧，過往咧應該係3厘嘅啫。香港，你話要高過3.5厘嘅機會係唔多，不如咧就定個目標，唔好定到咁高啦，就係3.5厘，咁俾到你咪開心咯。如果你諗住通脹去到6厘嘅，我諗啊，到時咪當一個花行啊 bonus 嗰啲咁樣。 即係因為而家嗰個銀色債券咧，佢有個浮息嘅，就同本地通脹掛鈎，即係你意思話佢未必真係去到即係就算掛鈎都好啦，那個通脹未必去到咁高，所以嗰個嘅息咧最多你預都係3.5厘啫，唔好太大期望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去到。後期即係3年嘅嘛，去到最尾嗰年你可能有機會4厘，但係機會唔多，因為過往我哋嘅通脹嗰度咧，平均係3厘，咁你見到咧就近呢10年、20年咧，你高過3.5厘嘅通脹嗰、那個嘅嗰、那個嘅次數係唔多嘅，所以咧你買3.5厘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幾好嘅回報啦，冇風險嘅嘛，政府最嗰啲嘅債券。 OK， 好啊，唔該曬李兆波，同你傾到呢度。李兆波就係中大商學院高級講師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銀色債券咧，都係講到失業率啦嘅情況。 咁啊，同时咧就系而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啦。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系95%。听日再同大家见面。